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南转北风2-3间4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0点到18点，绍兴新增67例阳性感染者；地铁17号线已经完成3个月试运行，将于今年年底开通。朝阳20个美丽乡村建设基本完工。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0点到18点，绍兴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6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均为上虞区。自12月7号以来到今天18点，绍兴全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38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其中上虞区确诊病例335例。市重大项目办和京投所属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北京地铁17号线南段年底将实现初期运营，通车后从始发站到达十里河站仅需18分钟。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17号线南段途经朝阳区及通州区，全长16.5公里，共设7座车站，自南向北分别是嘉惠湖站、次渠站、次渠北站、北神树站、18里店站、周家庄站以及十里河站，全部为地下车站，平均站间距约2.63公里。北京地铁17号线19标项目经理车凯介绍， 2017年4月份实现实质性开工，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土建工程，还有装饰装修工程，目前已经移交给了运营单位。未来这个站将和周边的商业、下沉广场，还有未来的停车场将实现一体化的换乘。 17号线是一座贯穿南北方向的轨道交通干线，全线通车后，连通未来科学城与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全线装修设计以科创未来为主题，贯彻了北京城市新总规中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工程师周毅说， 17号线装修设计主题是科创未来，我们在装修设计时重点考虑的是功能，比如说使用色彩在站厅层将付费区和非付费区区分开来，然后营造了一种可以识别的建筑空间。在材质的选择上，引入了仿木质纹的材料，提升我们空间的一种舒适感。通过这种设备管线的整合，我们采用了局部裸装和挑空的方式，尽最大可能提升了建筑空间的高度。 17号线采用 A 型车，8辆编组，最小行车间隔2分钟，线路最高车速100公里每小时，将极大便利线路周边居民出行。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副总经理韩慧民说， 他以前这个区域只有亦庄线一条线进城，现在呢通过这个17号线可以直接到达十里河，全程运营时间从嘉惠湖站到十里河站18分钟，比原先平均当地的平均这个出行时间缩短大概近30分钟。 市重大办轨道一处黄哲文告诉记者， 地铁17号线和十里河能够和10号线和14号线换乘，次渠能够和亦庄线换乘。那么开通运营以后呢，朝阳港和亦庄新城站前区与中心城之间呢，就建立了一条快速的公共交通走廊，提升了东南部轨道交通线网的一个服务水平。 记者今天从2022年朝阳区两会了解到，截止到目前，朝阳区第一批10个美丽乡村已经全都完成建设，第二批10个村建设也基本完工。在建设20个美丽乡村的基础上，朝阳区开展了村庄基础设施提升工作，在4个乡11个村庄开展环境提升项目建设，实施村庄绿化近6万平方米，修缮道路20多条。今年，朝阳区新建了5个面积大于150平方米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实现了近6万村民就医不出村的目标。又到了周末，近期电影市场都有哪些看点呢？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你好，思萌。 主持人好。 那么每年呢，重磅的电影贺岁档期已经开始了。那么本周末呢，新片看点不少。那么现在关注一下排片情况。根据灯塔专业版，排片占比较多呢，集中在新片上。那么今天排片占比第一位的是动画《雄狮少年》，排片占比有25.8%。排片占比第二的呢是《误杀二》，有23.7%。那么《误杀》在当年上映的时候呢，被看作是黑马，获得了好口碑和不错的票房成绩，所以这次《误杀二》的上映依然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今天排片占比第三位的呢是上映两周的《古董局中局》，目前排名有18.6%。此外呢，已经上映许久的《扬名立万》依然在映，排片有13.1%。那么目前在映的影片当中呢，还有《曾经相爱的我们》、《跨过鸭绿江》、《长津湖》、《门锁》、《铁道英雄》、《不期不遇》等等。那么新片方面呢，来重点关注两部影片。本来呢，应该在暑期上映的动画电影《雄狮少年》是延期到了贺岁档，在今天上映。电影呢是延续的国产动漫国风的基因，将舞狮这样的传统文化是融入到了故事当中。影片呢是讲述了不被人看好的少年阿娟，在机缘巧合之下和好友组成雄狮小队，一路跌跌撞撞，最终打破偏见，创造奇迹的成长故事。影片当中呢，既有好笑逗趣的幽默片段，又有酷炫十足的雄狮争霸，也是展现了平凡小人物的追梦之旅。再来关注一下《误杀二》，影片呢是由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肖央、任达华、文咏珊等来主演的。那么这部影片呢，不是上一部故事的一个延续，而是用全新的角色来演绎全新的父爱故事，也是展现了极端条件之下个人的一个选择。那在片中呢，肖央所饰演的绝望父亲是面临的困难和冲突是全方位的升级，那么父亲和孩子彼此牵绊的情感内核也是全面的升级，传递了守护家庭的爱与感动。 好的，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记者今天了解到，银保监会制定了理财公司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从发布之日起5个月后施行。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办法规范了理财产品流动性管理，提高资金兑付能力，防范被动变现资产，降低产品净值。同时，理财产品正在推进净值化转型，办法有助于更好地防范风险跨市场跨产品传染。国内油价迎来三连降，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开启。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本次汽油每吨下调130元，柴油每吨下调125元，这也是年内成品油价第六次下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将由现行的每升7.13元调整为7.03元，降低0.1元；95号汽油由每升7.59元调整为7.48元，降低0.11元。0号柴油由每升6.82元调整为6.71元，降低0.11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5元。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南转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5.8，道路轻度拥堵。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